资治通鉴卷第268后梁纪三，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下。乾化元年三月已有朔，以天雄留后罗州汉为节度使，青海静海节度使兼中书令南平襄王刘隐病疾，表其弟节度副使严全之留后，丁亥卒，严袭位。齐王聚兵临蜀东鄙，蜀王谓群臣曰：“子茂贞为朱温所困，吾常振其伐绝，今乃负恩为寇，谁未无击之？”兼中书令王宗侃请行，蜀主以宗侃为北路行营都统。司天少监赵温圭谏曰：“茂贞未犯边，诸将贪功深入，粮道阻远，恐废国家之力。”蜀王不听，以监视中王宗佑、太子少师王宗贺、山南节度使唐道袭为三招讨使，左金吾大将军王宗绍为宗佑之父，率部骑12万伐齐。人臣宗侃等发成都，经齐数百里。齐王穆化元贼帅温涛以为甲子，以化元为耀州，美元为鼎州，至义圣军，以涛为节度使，使率宾骑兵寇长安。召感化节度使康怀真、中武节度使牛存杰以同化河中兵讨之，即有怀真等奏击涛与车渡走之。夏四月乙卯朔，骑兵寇蜀兴元，唐道袭击却之，上以九级。五月甲申朔大赦，甲辰以青海留后刘延为节度使。延多言中国士人至于幕府，初为刺史，刺史无五人。蜀主如利州，命太子监国。六月癸丑朔，至利州。燕王守光常意者袍，故谓将吏曰：“今天下大乱，英雄角逐，吾兵强地险，意欲自地，何如？”孙贺曰：“今内难心平，公私困竭，太原亏无西，契丹四无北，聚谋自地，未见其可。大王但仰视爱民，训兵击鼓，德政既修，四方自服矣。”守光不悦，又使人讽镇定，求尊己为上府。赵王荣以告晋王，晋王怒，欲伐之。诸将皆曰：“是为恶极矣，行当足灭，不若扬为推尊以忍之。”乃与荣及义武王楚直、昭义李嗣昭、镇武周德威、天德宋尧六节度使共奉册推守光为尚书令、上府。守光不悟，以为六镇十位己一交，乃具表其状曰：“晋王等推臣，臣贺陛下厚恩，未知感受，切思其宜。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统，则兵阵不足平矣。”上亦知其狂愚， 乃以守光为河北道采访使，遣阁门使王同、受旨使燕群策命之。守光命辽属草上府采访使受策仪。乙卯，辽属取唐策太尉仪献之。守光视之，问何得无交天改元之事？对曰：上府虽贵，人臣也，安有交天改元者乎？守光怒，投之于地，曰：我地方2000里，代甲30万，直作河北天子，谁能近我？上府何足为哉？命蹴鞠及地位之仪，谢系同燕群及诸道使者于狱，继而皆释之。帝命杨师厚将兵30000屯行州，蜀诸将击其兵，屡破之。秋7月，蜀主西还，留御营使昌王宗会屯利州。辛丑，帝避蜀于张宗室地，乱其妇女待变。宗室子既坐，不生愤齿，欲释之。宗室指之曰：吾家请在河阳，为李罕之所为，但木屑已渡朝夕，赖其救我，得有今日，此恩不可忘也。乃止，甲臣还宫。赵王荣以杨师厚在行州，甚惧，会晋王于承天君。晋王魏荣富有也，视之甚恭。荣以良寇为忧，晋王曰：诸温之恶极矣，天将诛之，虽有师后辈不能救也，托有亲义，仆自率众当之，叔父勿以为忧。荣奉之为寿，为晋王为46舅。荣幼子昭惠从行，晋王断金为盟，许弃以女，由是晋赵之交遂固。8月庚申，蜀主至成都，燕王守光将称帝，将所夺妾意以为不可。守光乃至府治于庭曰：敢谏者斩。孙贺曰：沧州之破，贺奋当死，蒙王生权以至今日，今日敢爱死而忘恩乎？妾以为今日之地未可也。守光怒，伏诸至上，令军士寡而惮之。贺呼曰：不出100日，大兵当至。守光命以土治其口，寸斩之。甲子，守光即皇帝位，国号大燕，改元应天。以梁使王同为左相，卢龙判官齐射为右相，使燕群为御史大夫。受册之日，契丹献平州，燕人惊扰。齐王使刘知俊、李继崇将兵击蜀，已害王宗侃、王宗贺、唐道袭、王宗绍与之战于青泥岭，蜀兵大败。马步使王宗浩奔兴州，溺死于江。道袭奔兴元。先是步军都指挥使王宗婉乘西线，号安远军。宗侃、宗贺等收散兵走保之。 知俊既从追为之。众议欲弃兴元，道袭曰：无兴元则无安元，利州遂为敌境矣，吾必以死守之。蜀主以昌王宗惠为应援招讨使，定荣团练使王宗波为四招讨马步都指挥使，将兵九安远军，必于连让之间，与唐道袭合击其兵，大破之于明珠区。明日又战于府口，斩其成州刺史李彦琛。九月，帝即稍愈，闻晋赵谋入寇，自将拒之。戊戌，以张宗室为西都留守。庚子，帝发洛阳。甲辰，至魏州。方时，军前奏晋军已出井陉，帝具命辇北驱行明，昼夜背道兼行。丙午，至相州，闻晋兵不出，乃止。相州刺史李思安不意帝促至，落然无惧，作削官爵。湖州刺史钱彪酗酒杀人，恐吴越王刘罪之。冬十月辛亥朔，杀都监潘长，推官钟安德，奔于吴。晋王闻燕主守光称帝，大笑曰：四比卜年，吾当问其鼎矣。张成业请遣使致贺以交之。晋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勋往，承勋至幽州，用临藩通史之礼。焉知典客者曰：吴王帝矣，公当称臣廷献。承勋曰：吾受命于唐朝为太原少尹，燕王自可臣其境内，岂可臣他国之使乎？守光怒，求之数日，出而问之曰：臣我乎？承勋曰：燕王能臣我王，则我请为臣，不然有死而已。守光竟不能屈。蜀主如利州，命太子监国。绝云军于后王从拜骑兵，执其将李彦泰伏斩3500级。乙卯，捉生将庞君集破其二寨，伏斩3000级。王宗侃遣皮将林思鄂自中巴践行至尼西，见蜀主告急。蜀主命开道都指挥使王宗弼将兵救安远，及刘知俊战于野谷，破之。甲寅夜，帝发相州。乙卯，至环水。是夜，边立言晋赵兵南下，帝及时进军。丙辰，至魏县，或告云：沙陀至矣，士卒凶惧，多逃亡，言行不能进。继而复告云无寇，上下始定。戊午，贝州奏晋兵寇东吴，寻隐去。帝以家寨伯乡屡失利，故立即北巡，死一雪其耻，以郁郁多造愤。功臣宿将往往以小过被诛，众心亦惧。继而晋赵兵竟不出。十一月壬午， 抵南还。燕主守光及将吏谋攻议定，幽州参军景城冯道以为未可，守光怒，细狱，或救之得免。道亡奔晋。张承业见于晋王，以为长书记。丁亥，王楚直告难于晋。淮州刺史开封段明远妹为美人，戊子，帝至霍家，明远馈献封贝，帝悦。庚寅，保塞节度使高万兴奏遣都指挥使高万金将兵攻延州，刺史高行存降。壬辰，帝至洛阳即复座。蜀王宗弼摆骑兵于金牛，拔16寨，俘斩6000余级，秦骑将郭存等。丙申，宗王会王宗波摆骑兵于黄牛川，秦骑将苏厚等。丁酉，蜀主自利州如兴元，元军既集，安远军望其旗，王宗侃等鼓噪而出，与元军加攻骑兵，大破之，拔21寨，斩骑将李延志等。己亥，骑兵解围遁去。唐道袭先伏兵于野谷腰击，又破之。庚子，蜀主西还。齐王左右石简雍缠刘知俊于齐王，王夺其兵。李继崇言于王曰：“知俊壮士，穷来归我，不宜以缠废之。”王谓之诸简雍以安之。继崇召知俊举族居于秦州。戊申，燕主守光将兵20000寇议定，攻荣城。王楚直告急于晋。12月乙卯，以朗州留后马从为永顺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镇南留后卢延昌游猎无度，百胜军指挥使黎求杀之，自立，将杀谭全波。全波昌吉请老，乃免。丙辰，以求为前州防御使，为己求卒。牙将李彦图代之州事。全波欲昌吉堵，刘延闻全波病，发兵攻韶州，破之。刺史廖爽奔楚，楚王殷表为永州刺史。丁巳，蜀主至成都。戊午，以静海留后屈美为节度使。癸亥，以靖江行军司马姚彦章为宁远节度副使，权知荣州，从楚王殷之请也。刘延遣兵攻荣州，殷遣都指挥使许德勋以贵州兵救之，彦章不能守，乃迁荣州市民及其府葬奔长沙。延遂取荣管及高州。甲子，晋王遣藩汉马步总管周德威将兵30000攻燕，以救议定。是岁，蜀主以内枢密使潘抗为武泰节度使。抗从弟宣徽南院使峭为内枢密使。二年春正月，德威东出飞狐，与赵王将王德明 义武将程延会于易水。丙戌，三镇兵进攻燕齐沟关，下之，戊子为涿州。刺史刘知温城守，刘守其之客刘去飞大呼于城下，谓知温曰：“河东小刘郎来为父讨贼，何欲辱世而坚守也？”守其免胄烙之。知温败于城上，遂降。周德威即守其之功，赠诸晋王。王召之，守其恐获罪，与去非及进士赵凤来奔，上以守其为亳州刺史。去非凤皆幽州人也。先是，燕主守光及境内丁壮悉文面为兵，虽世人不免，奉诈为僧奔进，守其克之。丁酉，德威至幽州城下，守光来求救。二月，地级小玉以自将击镇定以救之。帝闻其属相攻，辛酉，遣光禄卿卢品等使于蜀，谓蜀主书，呼之为兄。甲子，帝发洛阳，从官以帝诸路无常，多惮行。帝闻之，亦怒。是日，至白马顿，赐从官时，多未至。遣骑促之于路。左散骑常侍孙志，有谏议大夫张延、兵部郎中张俊，最后至，帝命扑杀之。延，宗室之侄也。丙寅，帝至武陟，段明远功溃，有家于前。丁卯，至霍家。帝追思李思安，去岁功溃有缺，贬柳州司户。告辞称明远之能曰：“观明远之忠勤如此，见思安之背慢何如？”寻长留思安于崖州，赐死。明远后更名宁。乙亥，帝至魏州，命都招讨使、宣义节度使杨师厚、副使前河阳节度使李周仪为早强，招讨应接使平卢节度使贺德伦、副使天平留后袁向先为条县。德伦，河西胡人，向先夏邑人也。戊寅，帝至贝州。陈州蛮酋、宋业、昌师义皆率众降于楚。楚王因以业为陈州刺史，师义为叙州刺史。帝昼夜兼行，三月辛巳，至夏伯南等关津冢。赵将伏袭，引数百骑巡逻，不知是地，据前逼之。或告曰：“晋兵大至矣。”帝弃行卧，即引兵驱早强，与杨师厚军合。袭赵州人也。早强城小而坚，赵人聚精兵数千人守之。师后急攻之，数日不下，城坏复修，死伤者以万数。城中矢石将竭，谋出降。有一族愤曰：“贼自亳乡丧败以来，视我镇人劣字，今往归之， 如自投虎狼之口耳，穷困如此，何用深为？我请独往视之。夜坠城出，亦梁军诈降。李周仪召问城中之辈，对曰：非半月，未易下也。阴谋曰：某既归命，愿得一见，孝死先登，取守城将首。周仪不许，使贺旦从军。卒得见举旦击周仪首，伯弟左右救治，得免。帝闻之，欲怒，命师后昼夜急攻，丙戌拔之，无问老幼，皆杀之，流血迎城。初，帝引兵渡河，生言50万。晋新州刺史李存审屯赵州，患兵少，皮将赵行时请入土门避之，存审不可。即贺德伦攻条县，存审谓史建堂、李嗣恭曰：吴王方有事忧计，吴兵此来，南方之士为吴备数人，今条县方急，吾辈安得坐而视之？使贼得条县，必西侵深计，缓一身矣。当与公等以奇计破之。存审乃引兵扼下伯桥，使建堂四公分道秦生。建堂分其麾下为五队，对各百人，一支衡水，一支南宫，一支信都，一支阜城，自将一队深入，与四公与梁军之翘楚者皆执之，或数百人，明日会于下伯桥，皆杀之，留数人断臂纵去，曰：为我与诸公，晋王大军至矣。时条县未下，帝引杨师后兵50000，就贺德伦共攻之。丁亥，使至县西，未及至营，建堂四公各将300骑，小梁军旗帜服色，与翘楚者杂行。日浅暮，至德伦营门，杀门者纵火大灶，弓矢乱发，左右驰突。既明，各斩国执服而去，营中大扰，不知所为。断臂者复来曰：晋军大至矣。帝大骇，稍营夜遁，迷失道，委屈行150里，误子旦乃至冀州。条之耕者，皆荷锄粪挺逐之，委弃军资器械，不可生计。继而复遣计搀之，曰：晋军实未至，此乃使先锋游计耳。帝不生惭愤，由是病增剧，不能长兼于刘备州寻于诸军使及。义昌节度使刘继威年少，淫虐累其父，淫于都指挥使张万进家，万进怒，杀之。结旦找大将周之玉告其故，万晋自称刘后，以知遇为左都押牙。庚子，遣使奉表请降，以遣使降于晋。晋王命周德威安抚之，知遇心不自安，遂来奔。帝谓之至归化军， 以知欲为指挥使，凡军士自何朔来者，皆立之。辛丑，以万晋为义昌留后。贾臣改义昌为顺化军，以万晋为节度使。乙巳，帝发贝州，丁未，至魏州。戊申，周德威遣皮将李存辉等攻瓦桥关，其将吏及莫州刺史李延皆降。延幽州人也，涉猎书传。晋王使父其子季吉，延故辞，晋王怒，将斩之。教练使孟之祥图显入见曰：“强敌未灭，大王岂宜以一怒戮相之义士乎？”乃免之。之祥迁之弟子，李克让之婿也。吴镇南节度使刘威，歙州观察使陶雅，宣州观察使李煜，常州刺史李简，皆武忠王旧将，有大功，以徐温自牙将秉政，内不能平。李煜尤甚，常言徐温何人，吾未尝识面，一旦乃当国也。管义使徐介始于吴越，到过宣州。温使介说欲入献新王，欲出许之。介曰：“公不尔，人谓公反。”欲怒曰：“君言欲反，杀侍中者非反也，侍中为威王也。”温怒，以淮南节度副使王谭为宣州制置使，属欲不入朝之罪，遣都指挥使柴再用率升润持射兵纳谭于宣州。升州副使徐之告为之父，欲不受待，再用攻宣州，逾越不克。夏四月癸丑，以楚王殷为武安、武昌、靖江、宁远节度使，弘鄂四面行营都统。乙卯，伯王有闻来朝，请帝还东都。丁巳，发魏州，己未，至黎阳，以及燕留。乙丑，至华州。维州羌胡董卓反，蜀主遣保栾军使赵绰讨平之。己巳，帝至大梁。帝闻岭南与楚相攻，贾诩以右散骑常侍韦简等为谭广和谐使，王解之。戊寅，帝发大梁。周德威白晋王，以兵少不足攻城。晋王遣李存审将突遇魂弃壁祭兵会之。李嗣源攻营州，刺史赵敬祥。五月甲申，帝至洛阳，极甚。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薛以举卒。燕王守光遣其将单廷圭将精兵万人出战，与周德威遇于龙头冈。廷圭曰：“今日必擒周杨武以献。”杨武者，德威小名也。既战，见德威于阵，原枪单骑逐之，枪及德威背，德威侧身避之，奋抓反击，廷圭坠马，生擒。 至于军门，燕兵退走，德威引计乘之，燕兵大败，斩首三千级。廷圭燕骁将也，燕人失之，夺气。己丑，属大赦。李煜少子为淮南牙将，煜最爱之。徐温执之，至宣州城下视之。其子提豪求生，煜由是不忍战。温使典客何饶入城，以吴王命说之曰：“公本治国反，请斩饶以训，不然随饶纳款。”煜乃开门请降。温使柴再用斩之，夷其族。于是诸将使慰温，莫敢违其命。徐知诰以功遣升州刺史，知诰事温甚谨，安于劳辱，或通息不解待。温以事特爱之，每谓诸子曰：“汝辈是我，能如知诰乎？”使诸州长吏多武夫，专以军旅为务，不恤民事。知诰在升州，独选用廉吏，修明政教，招言四方士大夫，请家资无所爱。洪州进士宋其丘好纵横之术，谒知诰，知诰其之，必为推官。与判官王令谋、参军王弘专主谋议，以牙吏马仁玉、周宗、曹从为副心。仁玉彭城人，宗涟水人也。闰月壬戌，帝即曾慎，谓近臣曰：“我经营天下三十年，不亦太原余孽更昌炽如此。吾观其志不小，天父夺我年，我死诸儿非彼敌也，吾无葬地矣。”因哽咽绝而复苏。高继昌前有句荆南之志，乃奏驻江陵外郭曾广之。丙寅，属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凯罢为兵部尚书。帝长子宾王有玉早卒，赐甲子博王有文，帝特爱之，常留守东都，兼建昌公使。赐颖王有归，其母亳州颖昌也，为左右控贺都指挥使。赐君王有真，为东都马步都指挥使。初，元贞张皇后严整多智，帝敬惮之。后卒，帝纵意声色，诸子虽在外，常征其父入室，帝往往乱之。有闻父王室色美，帝有宠之，虽未以有闻为太子，帝亦常主之。有归心不平，有归常有过，帝踏之，有归亦不自安，帝极甚，命王氏召有闻于东都，欲与之决，且复以后事。有归父张氏亦朝夕视帝策，知之，密告有归曰：“大家以传国宝父王氏怀往东都，吾属死无日矣。”夫妇相弃。左右或说之曰：“事及既生， 何不改图，实不可失。六月丁丑朔，帝命敬祥出有归为莱州刺史，即令之官，以宣旨未行斥，使左迁者多追刺死，有归亦恐，勿淫有归亦服微行入左龙虎军，见统军韩情，以情告之。情亦见功臣宿将多以小过被诛，拒不自保，遂相与合谋。请以牙兵500人从有归杂控贺事入，伏于禁中。中夜斩官入，至寝殿，事急者皆散走。帝惊起，问反者为谁？有归曰：“非他人也。”帝曰：“我故以此贼，恨不早杀之。汝悖逆如此，天地岂容汝乎？”有归曰：“老贼万断。”有归仆夫冯廷锷赐帝父，任出于背。有归自以拜瞻果之，亦于寝殿密不发丧。遣供奉官丁昭普持以东都，命君王有真杀有文。己卯，矫诏称博王有文谋逆，遣兵突入殿中，乃颖王有归忠孝将兵诛之，保全朕功。然即因朕惊，迷至危殆，宜令有归全主军国之务。韩情未有归谋，多出府库金帛赐诸君及百官以取悦。心巳，丁昭普还，闻有文已死，乃发丧，宣遗志。有归即皇帝位。时朝廷心有内难，中外人情汹汹，许州军士更相告变，匡国节度使韩建皆不知省，亦不违背。丙申，马步都指挥使张厚作乱，杀建，有归不敢节，贾臣以后为陈州刺史。秋七月丁未，大赦。天雄节度使罗周汉又弱，军府事皆决于衙内都指挥使潘彦。北面都招讨使宣义节度使杨师厚均于魏州，久欲图之，但太祖威严不敢发。至是，师厚管于同台驿，潘彦入夜执而杀之，引兵入牙城，俱未逝世。仁子至以师厚为天雄节度使，徙周汉为宣义节度使，以侍卫诸军使韩情领匡国节度使。贾寅加吴越王刘上府。贾子以君王有真为开封尹东都留守。蜀太子元坦更名元婴。丙寅，废建昌公使，以河南尹张宗室为国际使。凡天下金谷就立建昌公者，悉主之。八月，龙骧军3000人戍怀州者，溃乱东走，所过飘掠。戊子，遣东京马步军都指挥使霍彦威左耀武指挥使杜彦求讨之， 庚寅，击破乱军，执其都将刘仲玉于鄢陵，甲午斩之。颖王有归即篡立，诸宿将多愤怒，虽屈家恩礼终不悦。告哀使至河中，护国节度使晋王朱有谦泣曰：先帝数十年开创基业，前日变起功业，声闻甚恶，吾备未藩镇，心切耻之。有归加有谦侍中、中书令，以诏书自辩，且征之。有谦谓使者曰：所立者为谁？先帝宴驾不以礼，吾且至洛阳问罪，何以征为？戊戌，以侍卫诸军使韩晴为西面行营招讨使，赌诸军讨之。有谦以河中附于晋以求救。九月丁未，以感化节度使康怀真为河中都招讨使，更以韩晴附之。有归以兵部尚书之崇政院士敬祥、太祖复心，恐其不利于己，欲解其内职，恐失人望。庚午，以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壬申，以户部尚书李振充崇政院使，祥多昌吉不遇事。康怀真等与中武节度使牛存杰合兵五万屯河中城西，攻之甚急。晋王遣其将李存审、李嗣恭、李嗣恩将兵救之，败梁兵于湖壁。嗣恩本洛氏子也。吾武中王之疾病也，周隐请召刘威，威由是为帅府所忌，或赠之于徐温，温将讨之。威木克黄讷说威曰：公受谤虽深，凡本无状，若青州入晋，则贤夷皆亡矣。威从之。陶雅闻李煜败，亦惧，与威协议广陵。温待之甚恭，如是武中王之礼，忧加官爵，雅等悦服。由是人皆重温。讷，苏州人也。温与威雅率将吏请于黎延，长治加祀吴王龙衍太师吴王，以温领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、淮南行军司马如故。温遣威雅还镇。辛巳，蜀改剑南东川曰武德军。朱有谦复告急于晋。冬十月，晋王自将自泽路而西，与康怀真于谢县，大破之，斩首千级，追至白净岭而还。梁兵解围，退保陕州。有谦身自至伊氏谢晋王，从者数十人，撤五倍，以晋王帐，拜之为旧。晋王也置酒张悦，有谦大醉，晋王留宿帐中，有谦安寝，酣息自如。明日复置酒而罢。杨师后既得魏博之众，又兼都招讨使，宿卫敬兵多在麾下。 诸镇兵皆得调发，威势甚重。新清颖王有归，遇事往往专行不顾，有归患之，发诏召之云：有北边军机欲与清面议，事后将行，其父心皆谏曰：往必不测。事后曰：吾知其为人，虽亡如我何？乃率精兵万余人渡河去洛阳。有归大惧，丁亥至都门，留兵于外，与十余人入县。有归喜，甘言训辞以悦之，赐予巨万，鬼寺遣还。十一月，赵将王德明将兵三万掠五城，至于临清，攻宗城，下之。癸丑，杨师厚伏兵唐殿，邀击，大破之，斩首五千余级。贾寅，葬神武元圣孝皇帝于宣陵，庙号太祖。吴淮南节度副使陈章等将水军袭楚越州，指刺史渊梅。楚王因前水军都指挥使杨定真救越州，章等进攻荆南，高继昌遣其将尼可福拒之。吴恐楚人救荆南，前抚州刺史刘信率江府元吉信五州兵屯吉州，为张生援。十二月戊寅，属行营都指挥使王宗坟攻其文州，拔之，守将李继奎走。是岁，袭州都将刘训杀刺史，以州降晋。晋王以为瀛州刺史，训永和人也。黔州防御使李彦图卒，州人奉谭全波指州事，遣使内附，诏以全波为百胜防御使，黔韶二州节度开通使。高继昌出兵，声言筑梁伐晋，进攻襄州，山南东道节度使孔晴击败之，自是朝贡禄爵。晴兖州人也。